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1991年，在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，如红色部队乐队、做梦乐队、指南针乐队、轮回乐队、自我教育乐队等等。那在这其中，黑豹乐队的专辑在香港一经推出，便引来了内地疯狂的盗版狂潮，而 Don't Break My Heart 在香港商业电台排行榜入主榜的首位置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，来自于黑豹 Don't Break My Heart。 是我的错。

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 忘记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什么时代淘汰一些人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？不是不打招呼，是时代打招呼的时候他们看不懂。其实生活早就在你必经的路上贴了要裁员的通知，有的人看了一眼不以为然，有的人找好了退路，有的人努力换了一份工作。 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

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留声机。 90年代，当年轻的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走入正轨，但仍不完善的时候，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的陈琳，就以一首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，开启了桎梏已久的内地流行乐坛的大门。歌曲中流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，一个柔情的痴情女孩，岂不让人爱怜呢？这样一首歌曲的迅速窜红，如一声炸雷，震惊四座。陈琳的首张个人专辑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创造了狂销150万张的销售记录，直到今天，这张专辑所创造的神话仍然很少有人可以超越。 我给你爱，你总是说不，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？哪一种情永不折付出？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，又什么是苦？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，但却不是幸福。 不是归宿。

情爱像两兄妹，爱让我们虚伪，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，你也得到我反爱上一个人的机会，残忍也不是慈悲，这样的关系你说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不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无必要。 不知道有没有车主跟我一样，每年第一次打开空调，感觉自己像是当了一回人肉的吸尘器。不是说空调的制冷有多强劲，而是本来车上没什么异味，一开空调就到处都是异味了。而且制冷效果变得很差，声音也很吵。不论是在冬季还是夏季，空调都是汽车使用频率较高的功能，但是用车时间长了之后，打开空调就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产生，车上的乘客并不好受。异味可能来源于空调的各个部位，但罪魁祸首还是空调滤芯。空调滤芯长时间不清理表面，会堆积很多杂物灰尘，造成气流堵塞，空调的制冷制热效果下降，增加耗电噪音的现象，使用寿命也随之降低。如果空调滤芯没有过滤效果，车外的灰尘 PM2.5 等会进入车内，危害乘客的身体健康。所以如果不定期更换空调滤芯，一开空调等于是在车里吸毒空气。定期更换空调滤芯，一般车主会选择去 4S 店保养时更换，也会直接选择 4S 原厂的配件。虽说听到原厂两个字会让消费者感到安心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信赖原厂的配件，因为成本的限制，大部分厂商使用的空调滤芯的过滤能力都十分有限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，质量还会很差。一般我会选择自己更换，不仅可以省下保养费用，还能选择更好的空调滤芯。一般普通的滤纸空滤价格较低，但是效果较差，而选择活性炭的滤芯效果会好一些，能够有一定的去异味、吸附甲醛的效果。换个空调滤芯没有多少钱，定期更换，为了夏天的车内清凉早做准备吧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从来没爱过，所以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Thank you.

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谢谢你给我的爱，几生几世我不忘。 学校的舞池砸了他的人生，我容易醉在酒里，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市，人们拒绝我哭泣，今夜无人的角落，失去

是每张脸。如今我四十看从前，沙哑了声线，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，那首潮水望前水不再经典，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。 能不能